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叶丹阳，北京电视台主任编辑，乳癌患者，在治病期间开始拍摄纪录片，创办网站，写书写博客，致力于乳癌病友的心理支持及救助工作。同时在和疾病相处过程当中，思考死亡的价值，生命的意义。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叶丹阳。在手术台上经历了生死考验，叶丹阳想了很多。他觉得平日里忙于工作，对家人关爱不够，他要在有限的生命里大声地把对家人朋友的爱说出来。但他并没有选择回家养病过小日子。2005年3月，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乳腺癌患者公益网站丹阳爱乳坊，半年之后又拍摄完成了纪实系列片真爱乳房，一年后又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有关乳腺癌患者的30万字纪实文学。他写的爱乳博客也吸引了大量的读者。 你在生病之前是一个工作特别努力的人。 对，其实我做任何事情都特别认真， 较劲，就一定要做到最好。 对，我每次做事情的时候，可能领导给你的这个要求比我自己的要求还要低，可能领导都觉得这可以了， 差不多得了， 我还要再鼓捣鼓捣。就是极端的追求完美。 嗯，对， 就是给自己压力，然后不放松自己，而且就是关键就是到一种什么状态，就是你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放松了。 所以你生病其实跟长时间的紧张也是应该有关系的。 对对，就是压力很大，那会儿又要学习，又要带孩子，然后拍片子。其实拍片子是一个 很辛苦，很辛苦， 尤其是拍纪录片。我就记得那会儿我那一年都自己提着机器，因为我当时拍的是高考，要进班级， 要 拍学生， 影响越小越好。 对，我当时 兴师动众的， 我跟那些学生是一样的，他们早上起来，那个上学的时候，我已经在十字路口架着机器，已经 等着拍他们了。 晚上他们睡觉的时候，我也会跟到家里面去。我即使没有拍到他们凌晨1点钟，也会说拍到11点半。我可能 多拼呢。 必须这样，才可以出好作品啊。 那生病之后呢，会把注意力更多的转移到家人。 对， 会觉得工作好像离了你，其实人家也运转正常。 是， 然后家人 明白了， 明白了，那 明白了。 行动上呢，还是挺难转弯的吧？ 对，就像一个车，你在高速运转的时候，你迅速刹车，你可能有点刹不住。我也觉得我自己当时也没有刹住。而且呢，就是也跟你想愿意做事情这个本性也有关系。所以实际上我生病之后，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就是说我安安心心回家养病了。就是我记得《新京报》的人那个来采访我，我现在在看哈，我都觉得特别可笑。就当时我说的话是，我可能还有10年的时间，但是我不介意。我觉得有10年很好，我还年轻，我要把这10年当成40年来用。那所以当我就10年之后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已经活了将近80岁的年龄。而且呢，我离开的时候也还不老，也还没有老到让人讨厌。我觉得生命到这样的程度是很完美的。 啊，就是觉得好像我也就给自己定格了，就我就说我跟上天只要了十年时间， 嗯， 只要他给我这十年时间，我就满足了。当然现在我已经五十多岁了，那十年早要到了。我现在目前我的每一天都是额外的赚来的，嗯，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种就是说我要拼命干活，就没有想到实际上如果你好好的保养你的身体，你可能还能活更久，你可能也可以像普通人那样，不用拼命的在这十年的时间里面耗尽你的所有，你可以慢慢的干，可以慢慢的享受，慢慢的学习，慢慢的奉献，不用那么着急就把自己燃尽。 那啥时候想明白的呢？啥时候刹住车的呢？或者说到现在这车也没刹住？ 我第二次，其实我第一次生病之后五年半的时间，我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就是我拍了一个纪录片《真爱乳房》十集的一个纪录片，因为当时我是做纪录片的嘛。 嗯。 那我生病之后，我肯定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哎呀，那我怎么这么多人得乳癌啊？如果他们也像我一样不知道，也可能会像我一样延迟了半年的时间才到医院里面去看，那也可能这半年的时间这个疾病由良性转变成恶性。那我如果要是能告诉大家第一时间发生疾病，你不要害羞，你也不要耽搁，你要第一时间去医院去做检查，去让你迅速的恢复健康。我当时有一个这样的念头，我觉得没有人比我更合适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是， 对，你是亲历者， 我自己生过病， 对， 我了解这个病，我自己拍纪录片，我可以表现出来，可以告诉大家，对，所以我就觉得，我认为是上天厚待我了。可能别人觉得你叶丹阳挺倒霉的，得乳腺癌，但我还觉得，哎，上天对我挺好的。然后我要做一些事情，努着劲儿，还好，我就觉得就是这事情本来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最早是设定了一个十年的目标，要拍一个纪录片，要做一个网站，要写一部书，但是没有想到五年就完成了。是五年半的时候，我再去探望我的病友的时候，我纪录片里面的人其实是在一个一个的离开，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会去探望他们。其实我到后来就是已经步入了一个关注乳癌群体，不只是关注我自己了。 嗯， 你知道他不久人世了，我们就去探望他，那正好我也做自己的检查吧。 嗯， 诶，我一做检查，医生就说你去做穿刺，我就又进医院了。 复发了？ 我复发了。所以我第一次做的时候，我自己是做的保乳手术。 嗯， 因为当时不是坚持吗，自己坚持吗。第二次的时候就是在我左边保住的这个乳房同样的位置，但并不是复发、 哦、 是新发了一个。 哦， 还在这个位置。对， 那还得手术啊。 第二次，对，这做手术。当然我在第二次做手术的时候，我已经很有经验了。乳癌第一次发病还好， 嗯， 如果你复发的话、嗯、你就觉得离死亡就更近了。嗯，但是在我自己第二次生病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也是我要的，因为我当时实在太累了。我当时除了要上班，而且儿子那会儿要中考，很多那个时候有关乳癌的全国的所有的媒体， 嗯， 还有一些的公益组织，他们都会找到我。因为当时中国，我那会儿是做的最早的，在这个领域里做的最早的人、嗯、我当时的网站还有到后来的博客、 嗯、 都是最早一批来谈这个事情的，包括很多的病友都来找我，包括不是乳癌的病人都会来找我，他们觉得好像找到我，我可以救他们、 嗯、 就是太多的人给你附加了太多你自己不能承受的负担。而且我呢之前很不会跟别人说不， 嗯， 不要找我。我觉得只要是我可以举手之劳，我可以帮帮他们。但是就是这样积累的过程，我自己实际上身体已经崩溃了。所以当生病的时候我还挺庆幸，我说好，那这一下我可以跟所有的人说，好了，我生病了，你们不要来找我了，我要好好的休息。对，然后就开始第二次。第二次的时候其实也有考验，就是说你就面临着一个选择，你这个乳房还能不能保了。五年半之前我觉得 乳房对我来说是特别要命的一件事儿、嗯，我绝对不可以那个。 没有， 没有。 嗯， 但是我在采访的这个过程中，我也采访了很多乳癌患者，他们有的人很年轻。我采访过一个医学博士，他说你可以去做采访，但是我不要拍摄。他说我今后也不会以一个乳腺癌患者的一个身份亮相在大家面前的，我还是我。但是呢，他说我要做全切手术，说因为对我来说，身体健康 是第一位的， 是第一位的。多，这是对我对我家人的一个负责。对，身体的美不重要，针对生命本身而言。那当时他很年轻啊，比我年轻多了，我想他为什么能这么坦然地面对我失去乳房这样一个残缺的身体，一定是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内在的精神力量。 嗯， 我真的觉得他特别了不起，而且我也想看看我自己在失去乳房之后还能不能够精彩地活着。对，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考验。 嗯， 所以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 回回都大义凛然的感觉，进手术室。 对，到第二次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我比之前更从容一些了、 嗯。 所以我跟我家里人就这样，在去医院之前，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好吧，没关系，反正已经复发了。 嗯， 我说我们三个人自己都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我去医院上班了。家里面只是有这么一个变化而已、 嗯、 一切照旧。像别人生病了之后基本上就是爱化疗的时候，哎，家里人七大姑八大姨这给做饭那给送汤，什么什么都不能做，还得有人陪着散步，我都没有。我自己在家里面，我跟我们家先生就说的是，你照顾好儿子，送他上学送他下学。因为那年是他中考、 嗯、 我希望儿子在路上可以小睡一觉，这样他缺少睡眠嘛。 嗯， 然后回家你们就吃饭，我在家里做饭。整个的治疗期间，我们的家庭生活就是这么正常， 没受影响， 没有受影响。而且我特别感谢的是，如果我要是上班，我可能都不可能每天都为我这个中考的儿子做，每天回来之后他都可以安安生生的来这儿吃饭。 因为生病了，所以有时间给孩子做饭了。 对，什么都没耽误。儿子中考也顺当的考上自己的想去的学校。 嗯， 就是唯一的失去就是全切了乳房。 叶丹阳，北京电视台主任编辑，乳癌患者，在治病期间开始拍摄纪录片，创办网站，写书写博客。致力于乳癌病友的心理支持及救助工作，同时在和疾病相处过程当中思考死亡的价值、生命的意义。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叶丹阳。除了在普及乳腺癌知识、帮助病友们康复上做些事让叶丹阳觉得很欣慰之外，因为自己的病给儿子带来的别样成长，更让他这个做妈妈的觉得欣喜。 我也挺感谢我的儿子的，他特别特别平淡、嗯、我也觉得有很多的事 没那个哭天抢地的那种，哎呀妈妈呀你怎么这样了，那像 我们 增加心理负担 啊。这个东西我觉得跟你自己对他的灌输可能有关系，因为我自打我自己生病的时候、啊、我就从来没有流过眼泪，这样嗯，这样那样。 你会对他有一些关于生死的教育吗？嗯， 我还觉得 怎么跟他说？ 我觉得这点我还挺成功的。 啊、你怎么跟他说呢？ 我第一次生病的时候，其实我就跟我儿子说，那时候我儿子才八岁，他住校、 嗯， 他每周末的时候到医院里面看我一下。他来医院看我的时候，对我特别好， 嗯、 你给我系鞋带啊，什么打门帘啊，就特别的那个，特别有眼力劲儿。我当然觉得，哎，我怎么这么幸福啊？我要不生个病，我可能还 享受不到这幸福。 对对对。那我跟他说，我也说儿子，因为我想早一点跟他讲这些事儿，让他做好心理准备。但是我也没有经验， 嗯， 怎么应该跟一个八岁的孩子讲妈妈要离开他这件事情？虽然反正我就跟他说，我就搂着他说，我说儿子，你知道吗？妈妈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的。我说但是，你不用为妈妈伤心。我说你知道吗？因为妈妈死的时候特别舒服。 他就特别不知所措的看着我，不知道怎么接下茬，我也不知道怎么该继续往下说。我反正儿子，那个你要知道，妈妈特别舒服的离开这个世界，你应该为我高兴。然后之后的时间，我就但凡看见死的事儿，我都会跟他强调一下。你看看电视的时候，有的人就被抬出去了。我说，哎，儿子，因为我们家三口在一起的时候，我说，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们就千万别这么急着，那么快就把我抬走。你们知道吗？你们看着这个人已经没有呼吸了，但实际上他大脑是有意识的。 嗯， 因为我当时体验到就是濒死的那种状态，其实他的脑子里面可能意识还没有离开，他还是有感觉的。然后我说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跟我说说话。那我们家儿说，妈妈，我那会儿真的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我说你要是不知道说什么，你就给我唱歌，因为我们家儿子唱歌特别好。 嗯， 如果妈妈要是听着你唱着歌走，我会很幸福的。我们家儿子也会就是把这件事儿就当成一个生活里面特别自然的一件事情，就会经常会提起。嗯， 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尤其中国人传统上是很忌讳， 是的， 谈这件事情的。 对对， 尤其你那么年轻，孩子那么小的情况下，在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 对， 就谈论这件事情，别人看起来很不可思议的，说你在说些什么？ 对呀，啊， 不要说这个字，提到这个字，很多人都很忌讳的。 对，是，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一切氛围都是你自己营造和努力的。我就是因为想为孩子多做一些事情，所以我特别宠他。我就想，反正我可能在他身边待的不会那么久，那我只要我可以做的，我就一定要亲力亲为的为他做。他都已经挺大的了，小学，我还抱着他给他穿袜子呢，一边给他穿袜子。我们家儿子说，妈妈，要是你死了以后，你还减肥吗？我说那你为什么想？他说，你看，咱们要给奶奶，因为奶奶也去世了，一到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在奶奶的照片之前面就是放上一些吃的啊，我们吃什么就给她摆什么，是吧？他就想，以后我死了，他也会给我摆的。如果你要想减肥的话，我们是要给你少摆一点的。 好可爱。 我说哦，我说没关系，我说你们那会儿可以尽情的摆，我就不用再减肥了。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我的初衷是想让他内心的阴影越少越好。 嗯， 我给他说的越多，他可能越会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件自然的事情。 嗯， 然后他也跟我讲，说妈妈，那你看咱们家的基因这么不好，你看我奶奶得的是癌症，我姥爷也得的是癌症去世的，你也得了癌症，那以后我是不是也会得癌症啊？这也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啊。然后说，对呀，我说儿子，你说的太对了，我说咱这个基因真的不怎么样。我说但是你要看到妈妈是不是也得癌症了。我说是啊，我得了癌症是不是我还可以很好的生活呀？说是啊。我说对，而且呢，等你将来有一天你要得癌症的时候，癌症已经被这个世界攻克了。然后我儿子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我的风格，就是说，他说，哎，反正还没来呢，到时候再说。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在我们家已经习以为常了。 嗯， 但是我也很担心你老说这样的一个字儿，对儿子来说是不是有压力哈？所以我也会跟他沟通，然后跟他讲，我就看就读者有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写的是一个乳癌患者，然后他的三个孩子，然后他生病了之后呢，他丈夫就给他买了一个，就是在乡间买了一个大房子，然后他们一家三口住在那个地方，而旁边就有池塘可以游泳。 嗯， 他就想到一家人在一起过最美好的生活，在最后的生命的阶段，然后这个妈妈呢也会领着她这些孩子在这个草地上玩啊，她想跟她这个孩子解释死亡是什么，她就会说每一个生命都会结束的，你看就像这一朵花会盛开也会陨落，可是孩子们没有听懂，他们不会想到这朵花跟她妈妈有什么关系。然后到后来呢，她就去世了，然后他有住宿在外面的那个孩子就完全不知道他妈妈生病这回事儿和离开这些事儿，所以他之后一直很恨 他的父亲 没有告诉他 真相，为什么你们没有告诉我我的妈妈会离开我，就给他留下了很多很多的遗憾。所以我看到这篇的时候我就想，哦，我做的是对的，我不希望留一些遗憾给我的孩子。然后呢我儿子呢也会给我讲，他说妈妈，我也看了一篇类似这样的文章，说一个妈妈生病了，然后给他儿子留下了什么。然后我跟他讲，我说那你看了这个文章之后你有什么感觉？他说我觉得有点伤感。他那会儿还是小学嘛，后来就慢慢长大了。我还是内心有一个结，我就觉得我的疾病对孩子来说是有压力的。然后直到他上大一那年，大概我们是说2012年是世界末日吗？ 对 吧？ 我那说 对，他说妈妈，他们都说明年是要有世界末日，但是即便是有世界末日来了，我也不恐惧，我就不敢吭声，不敢接，我就不知道他要说什么。然后他说你看妈妈，说我有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和妈妈，我有最幸福的家庭，我有那么多爱我的老师，我有那么多的好朋友，重要的是我还有掌声。他小学开始弹吉他，初中的时候他就组了自己的乐队，然后他们在新年晚会的时候会去做表演，不管他唱的好还是不好，他的同学们都会给他热烈的掌声。他说你看我还有掌声，所以我的人生是特别圆满的，即使世界末日到来了，我也不恐惧。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当时觉得太幸福了。我就如果说他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就觉得我所有的铺垫都是正确的。 所以你并不痛恨你的疾病是吗？ 我从来没有，我又觉得所有的人都说抗癌，你抗癌明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哈。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你们不要说抗癌明星好吗？我从来没抗过，对我来说，癌症就是朋友，疾病就是朋友，因为实际上你身边的朋友并不是永远是对你好的，他也会伤害你，可能离得你越近越容易伤害到你。疾病也是一样啊，他就跟你的朋友一样，他会索取也会给你，就看你怎么看待他。对我来说，我就觉得我在生病的整个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收获了人生的全部。可能在别人眼里面，这个人得了乳腺癌还全切了乳房，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是多悲惨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挺满足的。你看我有家，我有丈夫，我有儿子，我们家那个车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们有车呀。房子不算太大，更是我们也有房子呀。更重要的是，我还有病。我所以说我今生已经非常非常满足，非常好了。 现在其实您那个病已经算是康复了。 其实我已经不太在意疾病这回事儿了。因为我觉得疾病对一个人来说就是生活中的问题，你解决它就好了。你没有解决它，它的终点就是死亡。其实这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它是一个整体的。你不是说你不想死你就可以不死，对吧？死亡是最终的，所以对我来说，疾病我从来没有担心。而且对我来说，如果我未来身体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可能都不会去医院里，我就面对它，静静的面对它，用我的方式把我的后面的生活好好的过好就行了。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恐惧。因为我们都经历了这么多，你知道生命是什么，对，它不过是一个过程而已，该来的就让它来呗。然后只要是我活着，我能快快乐乐的，我能做我想做的事情，我能善待我身边的所有的人，长点短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两次患病重生，让叶丹阳对生命和死亡有了自己的理解。现在的他不光关注乳腺癌患者，他说他正在筹办一个生命访问网站，希望更多的和人们探讨生与死，以及如何生如何死。好了，听众朋友，叶丹阳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再见。